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买桃遇到俩杠头，吃点小亏解分忧，本性良善有好报，是广告打到心里头。各位看官啊，咱们继续见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说这个药铺的伙计朱大昌所在的药铺的老板呢卷款跑了，债主们呢就封堵了药铺的大门，朱大昌失业了。说有一天朱大昌家门口来了个卖桃子的，在朱大昌家不远的地方吆喝着卖桃，他这桃子又大又好，但是呢要4块钱一斤。那媳妇小兰看见人家买桃嘴就馋了，忍了一会儿没忍住，就给了朱大昌20块钱，让他去买5斤去。这朱大昌啊本来懒得去，可是突然间他灵机一动，哎，我们家可住1楼啊，我又有一个小后院儿，那何不利用起来，我批发一些水果来卖呢？他就抱着取经的念头，接过钱兴奋的就去了。这朱大昌到了买桃的跟前呢，发现这桃子就剩下最后一筐了，而且来说呢还被一个蹲在地上的胖子抱在怀里，是死活不撒手。 哎，您什么指示啊？ 我什么指示？我买桃啊，不是，这什么意思？他买不买、啊、不买，我这买。 这，哎呦，这说到这个，我还挺费劲的 啊。 您看看这人啊， 怎么了？ 您看他抱着我那筐，死活不撒手。您看他手里才多少钱？就拿了一张百元大钞 啊。 你说我这桃子一筐30斤。30斤，您乘一下啊！ 啊、 哦，那不得120块吗？ 哦，4块钱一斤，你就告我4块钱一斤不完了，还给我出一题。 啊、对对对， 啊，然后呢？ 可是这货，他非拿100块钱买，然后他就讹着我说我不卖不行。 不是，你说话你别这么这 啊，不是这我这本儿都回不来呀、啊、我这怎么卖给他呀，这不是开什么玩笑啊，这不是 是那这 对吧，你说我们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那不都得挣点吗，啊都多挣点少挣点总得挣，总不能赔钱呐、啊、对吧，您说是不是、嗯、大兄弟 大兄弟了，我又行了，那个我瞧瞧瞧，哎胖子好家伙，看着你挺年轻，是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啊， 是不是有点傻， 哎对对 对, 对怎么非哎你怎么非要拿这100块钱买人三斤桃，人不卖不行吗， 不行，我就拿100块钱买30斤桃， 你看看你不是我说吧，对吧，也不是我贪财，是不是，我这就是120他非给我100，你说这咋整啊，你说他给我119我也就认了，他就给100，您好好开导开导他， 我开导开他，你看不是他油盐不进这劲头，我哎呀， 那个我因为我一看啊，您就是做大领导的， 什么大领导， 我觉着您一定有办法解决，您也知道我们这些啊贩夫走卒的这个挣点钱不容易，对吧，您做领导的，做领导的这个那叫什么，那高什么见什么领啊，对叫、 哎、就都差一个字说出来了，您就 就是那个总之啦，就好多那些词儿都夸你们领导的，所以你们 等没有这行您也不用恭维我，哎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 哎是 这样吧， 啊 哎这么着 啊， 来你瞧我这不有这20块钱吗， 哟 你拿着、 哦、 这个你胖子你把那100块钱对 要抢钱， 什么抢钱，给人家、给人家这桃子归你了，这样行了吧， 拜拜， 这白什么白、 拜拜， 别白白别白，你给我留一个，哎我就要一个，我挑最大的一个还不行吗、要不然我没有我那二指头没有你的，哎我这胖子 那你挑几个， 一个这几个， 那这给你这个小， 对呀、啊、你先，我拿20块钱我还不能挑一最大，你让我自己来，我看啊，这来就这个吧， 这不行，这 怎么不行啊， 这桃得6斤了， 这桃那什么西瓜吧，您那是， 哎这人不傻呀， 西瓜 可不是不傻，西瓜桃得，那我要 这个也不行， 这怎么了， 这个桃一看就好吃， 要不这还你给我挑一个行吧， 你就来这个吧， 这傻子这不比刚才那还大呢吗，行那我就拿这个了啊，行了 哎，那桃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您瞅准喽， 林安大桃。 嘿，你说这胖子还挺有意思啊，但是你这桃可真大呀，你瞧这就好。这都20斤，我看这桃。 哎，是啊，我们种这桃不容易，起早贪黑呀、啊，每天晚上、那个1点钟睡，凌晨2点就醒了。 干嘛呀？您是？ 就是为了种这桃能种这么大呀，你必须得比别人多付出辛苦，你才能啊，那叫不见什么风雨，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大桃啊？是吧？ 还、 那个、 是半夜也给那桃打激素，要不那桃推不起来。 胡说！咱们 去吧，慢点，他大嫂子。 临安城哪里？这个、时间哪里有年代？哪里有激素啊？这是的。哎， 激素一直是有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 哦，真是领导，真是不一样。这个说话真是高什么见领，太厉害了。哎，领导大哥，其实我那筐桃能卖更多钱呢。我这是看您领导大哥的面子，哎呀吃点亏就算了，对吧，这个在江湖，人在江湖上飘，有一朋友算一朋友，对吧，就当真心叫了您这个领导朋友了，以后呢没准有用得着您的地方，您别说您不认识我，对不对，这个大哥你以后也欢迎您多来光顾一下我们的生意， 行啊， 好了 行啊， 那咱们 走吧， 哎就回见 啊，回见 啊，回见 啊，慢点， 哎， 也不容易。剩下朱大昌一个人，手里捧着那个大桃子，这会儿才突然想起来，回过味儿来，合着20块钱就买了一个桃啊！哎，待会儿我可怎么给老婆小兰交代呢？可是转念一想，哎，20块钱我就轻松解决了卖桃子的买桃子的难题。解决了一个复杂的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 物超所值，多大的智慧啊！朱大昌就这样拿着一个桃子回到了家。那么媳妇儿小兰是怎么回答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哎呀，这会子你这嘴皮子够利落的呀！啊， 不是， 你这20块钱买来什么？你有种，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我 啊， 这把可能重复不了那么快。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的，一字儿不落的，一字儿不错的再跟我说一遍。 你只要能说出来，咱们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不是，你听重播行 吗？你说不出来你就给我滚。 别去，至于吗？咱就为20块，这不是有桃吗？你 至于？你给我滚， 哎， 出去。 这咕噜咣当，我这开门啊，媳妇儿。哎呀，你这开门，你这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瞧，我说啊，真不开啊！这不是领导？ 哎呦，这不领导大哥吗？你跟外头干啥呀？ 啊， 跟罚站似的？ 没，嗨！ 啊，就您怎么可能罚站呢？您这跟外头站着视察工作？ 是，不那个啊 啊， 这不是屋里吗？ 啊， 地方相对还是比较狭小。 哦， 这个人呐， 啊， 这有两个世界， 啊， 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对不对？ 哦， 物质世界可以比较小，但是这个精神世界思考啊，它这空间， 啊， 它得大， 啊， 那不大的话，它就不利于我们这个啊。 我明白了，明白了。 思路的这个啊， 我懂了，您是被赶出来的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这 那 嗯。 对， 甭问 了。 这你也明白，20块钱买一个，是吧？ 您， 你要不你是还我钱的吗？ 啊，领导大哥，我看您呐，既不像贪官，也不像污吏，既不像土豪，也不像劣绅，这个点儿买桃，特别像那没工作，在家里闲着的。 我 那会儿我就您拿那钱买了桃，我就琢磨，哎呦，这大哥这人呐，还真是一个好人，对吧？而且呢，看上去呢也人模狗，不对， 对，夸我，我让你夸我了， 仪表堂堂的， 嗨， 所以啊，大哥，我告诉你啊，这个机会我不给别人，不给别人，我就想给您， 哦，什么意思？ 有一个挣钱的好机会。 那你自个儿怎么不挣钱呢？ 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我家里啊有几十亩桃园， 哦， 全都是这种优质的大桃子。你看我们家这个霞飞，哎不对，霞生，这个桃霞生一个就1斤多重啊，营养丰富，口感爽甜，经常食用，不仅能美容养颜，还能延年益寿呢。这就是我们家的霞生。哎呀，可是啊，有问题啊。 怎么了呢？ 我们家这么好的桃子，这批发商上门收购，您知道开价开多少钱吗？ 多少钱？你卖3块？ 您再猜。 高了低了？ 你再猜一下，我再告诉你。你觉着批发商他能给个什么价？ 2.5块。 哎呀，您说您善良啊。 1.97块。 哎呀，这要给1.98块，我就不来找您了。 那怎么了？ 最多每斤9毛钱，九毛，毛毛雨那个毛。 嗨， 这样的话，您想想我 啊， 噼里啪啦一算，扣除各项成本，我得倒贴不少钱呐。 自个儿卖呗。 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卖了。你看看，每斤4块钱，对吧？ 嗯。 这个能挣点钱，可是这功夫搭不起。我这不是还得跟家，我早凌晨1点钟起来种桃，2点不是，对，就 你们那桃一天就长成啊？ 哎，就每天都这样，所以不容易。 哦， 今天我一看见您，就觉得您是个实诚人。 那倒是， 又是个实诚人呢，啊，看上去呢又有点文化，就觉得不是那种偷奸耍滑之辈。再加上呢，我看您这个点出来买桃，一看就是没事干，闲着失业了。所以呢，我就想跟您合作一下。 啊， 怎么合作呢？ 啊，我每天呐把桃给您送过来 啊， 2块钱一斤给您，怎么样？2块钱。 他们卖你9毛，你卖我2块。 跟您说了9毛钱，我不给他。 哦， 扣除各项成本，我得倒贴钱，所以我不给他，我自个儿亲自出来卖。可是这功夫我搭不起呀，对不对？所以啊，我就想着2块钱一斤给您， 哦、 您呢就去批发零售，您卖个3块4块的，这样，你看，咱们双方都能得点小钱，这不是啊？哎，双赢吗？啊，对不对？ 一举好几得哈？ 可不嘛。 哎呀，你别说，你对，还真是。你看，这就我家，我不瞒你，这不一楼吗？ 啊， 我这不是门后头有个小院儿。 嗯， 我正想着呢，我说我能干点忙。你要、啊、你还是说你们这些，啊，做买卖的眼神好，一看就看出来我这副业在家了，我这 啊、 嗯、赋闲在家了。你这 这不用看，您那个点儿出来一看就是没工作的， 是吧？那大老板那点儿不出来吗？ 掐指一算那个点儿，您那个就是属于，而且看您甩、 啊、 那真的上班族人不可能甩着手特别闲停什么步的过来买桃、 哎、 我看您就在那儿， 永远差一个字儿， 您就跟那旁边待着，然后看那傻胖子、 嗯、 哎呦，在那闲的没事干，躲搂搂又搂搂的，一看就是没工作啊。您先说您那小院的事儿 啊。我那小院，我那不有点地儿吗？我现在做个仓储用呗。 啊， 那个另外我媳妇儿 是 兰、 啊、 她跟单位是会计，平常也就好特别愿意算账。这两天我是正想着做点水果生意，你这个说法可太好了，那咱可就这么定了。 啊，定了。 那明天你可得给我拿桃子来，我可不取去。 一言，那个 为定。 哦， 为定 。 列位看官，这就叫一拍即合。朱大昌和小贩三皮正聊得热乎，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彪悍的中年妇女骂着街就过来了，见了小贩陈三皮更加的气上加气。 站住站住，你个奸商缺德坏了门的，你一肚子流坏水，你说你是不是黑心？你给我站住站住。 大嫂， 你过来。 怎么？哎 气死我了。 不是谁去，你干嘛呀？ 装什么装？ 怎么了、 啊、我说的就是你。你跑什么？你跑啊？ 不是，你不追我不跑啊。 你们各位乡亲们啊，各位老百姓啊， 怎么 各位临安城的伙计们父老乡亲们啊，欺负我们寡妇失业呀、啊、 谁？ 哎呀，欺负我们老娘们儿，这就是啊、 不是，您是谁我都不认识、 哎、 大嫂子，你这是说 他呀，和你伙来欺负我那不好啊，那可怜的孩子呀。 谁是您孩子呀？ 他抢走了我那孩子的100块钱，就给了半筐桃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不是，你这里头有误会吧，那个大嫂子。 什么误会啊？儿子过来。儿子， 哦， 认识不认识？ 不 卖桃的。 哎呦， 啊，还有你， 这不就是那啥？不对， 什么？ 那个小胖子吗？ 我告诉你，你刚才那句话我可听见了。 没有， 你让咱们大家伙儿评评理，看我们这儿子像傻子吗？ 我啥时候说傻子？我说这不就那啥？ 行， 我说的是傻子，你在说啥子？晓得不？ 啥子？ 啥子？ 嗯。 哪个说他是傻子了？啥子意思嘛你？啊？你别搞错，你来咋子？ 那咋还变重庆？我说四川的，让你话。 我这就是 就会 我这就是四川话，咋地吧？ 不是，但你慢慢说。哎，那个，你看你那胖子也不过来，你让他过来。 过来，儿子， 过来，胖子。 不过来。 你过来。 不， 你过不过来？过不过来 、过来、 那谁陈三米 干啥呀？ 我问你， 你说你说啥？ 这筐桃是你卖的没错吧？ 是噻。 你不用跟我这装四川人。 谁装了？我就是。 你别来这套。 我告诉你，我这筐桃它 你们那桃，我就问你， 4块钱一斤，100块钱应该多少斤？这筐里糖我称过了。 4块钱一斤，100块钱应该多少？ 一共才20斤出头，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啊！ 您各位给评评理， 这是怎么个意思啊？这是 奸商，太缺太缺。 我，大伙儿，那个，对。别那个什么啊，先去别问清楚事情，问清楚事情之前就 不要给人贴标签，对不对？那个这桃子在这儿呢，我在这儿。那个小兄弟，桃子好吃吗？ 好吃。 好吃吧？ 嗯。 那兄弟你吃了几个呀？ 嗯，吃了一个。 一个？ 嗯。 嘿，听见没有，我们这孩子吃了一个桃，哎，一个桃有多重啊？啊，一个桃恨不得好几斤重吧，对不对？ 你别喊，有理不在身高呢，大。 那怎么着？我天生来嗓门就这么大，你还不行，我嚷嚷了，这怎么着？ 不是，你就这么说话，一会儿一直这么说啊，就滋腻不嫌累，我愿意听，好吧？ 你愿意听是吧？ 哎、 告诉你，我就不嫌累，看咱俩谁能吵得过谁。 没问题，你说啊，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不可能，你儿子饭量不会只吃一个桃， 哎。 大嫂 啊， 我跟你说啊，我这筐桃足足有30斤，我跟家一筐一筐的称过的。你这小胖子兄弟非要100块钱买走，没办法啊、哎！你看我们这位实诚的朱大昌领导自己添了20块钱，只拿了一个桃子，剩下的有29斤桃，你儿子全都给拿走了。 什么意思啊？合着你们这意思嘛，就是我儿子自己一口气吃了9斤桃，是吗？啊，这么着得了，你们俩，哎，就你不是块大吗？你给我吃9斤桃，你吃啊？ 不是， 你吃9斤桃，我愁着，吐死你，撑死你，我告诉你，哎，你这没吃了怎么吐？哎，不对， 胖子吐了， 这个成儿 我那， 哎呦，儿子。儿子，你这是食物中毒还是怎么了？你不会真吃了9斤桃吧？这个， 儿子， 那个啥呀？我看看呢，我呀， 哎呦，快点过来吧！哟，大拿大夫， 我 谁呀？ 大拿大夫， 大夫 是我呀， 拿 谁呀？拿呀，我看看呢。 拿大夫，快来看看，快来看看， 你快看看吧！我这儿子这怎么？ 别动啊！我查一查，那个，嗨，行了。这个孩子呀，是不是吃饭了呀？这吃了多少啊？这是啊，这得多大的桃子？这都让他吃，我看这意思得有10斤呢。 什么？你才吃了10斤桃啊？ 差不多吧，相不相信大夫吧？你看个面相啊，这个脉象啊，这胃撑的实在是太大了。别着急了，你这玩意儿我有点小药啊，你先吃了吧，啊，孩子你过来呀，让大爷这儿来呀， 大。 他吐我一鞋呀、啊， 大爷， 别喊了，我你不用吃药了呀， 大爷， 别喊了，看我恶心怎么着就是啊，你们仨大人赶紧说说这是怎么意思，我看这孩子， 哎呦，要这么说呀，这是我不对了，这我不知道我们这孩子吃了10斤桃，那什么，猪大肠啊， 喊谁呢你？ 啊，你不叫猪大昌吗？ 我叫朱大昌。 哦，朱大昌啊，还有这个三皮啊，他这，对不起啊，这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你这孩子你怎么吃那么多呀？啊，一顿饭吃10斤桃。 妈妈，这桃太好吃了。 你看看，我说我们家这桃特别好吃吧？ 你没出息的啊！ 哎，你别打孩子呀、 啊！这一个桃能有多好吃啊？啊，那桃再好吃。那能有你平常吃那肘子好吃吗？ 那是没有，但是那桃也好吃。那个桃好吃，桃好吃死人。好吃死人，好吃死人，好吃死。 对，吃，还吃，再吃，我告诉你，你死胖子，你就成死人了。 哎呀，列位看官呐，所谓好心人自有天助啊，这朱大昌开水果店的手续还没办齐全呢，连城里已经把这笑话给传遍了，都说呀，朱大昌卖的这个 霞生桃子，好吃的能撑死人，好吃的撑死也要吃。其实更引人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朱大昌和三皮这俩人大度的胸怀。已经有好多人来预约了啊，想要买这种好吃的差点撑死人的桃子，特别是那胖子他妈已经让胖子来问好几回了。也有水果批发商主动找到朱大昌，愿意为他提供四季鲜果，全力的要支持他的水果店。那么眼看着自己的水果事业就要起步，朱大昌是踌躇满志，他得意的就问这媳妇小兰说，20块钱买一个桃子。 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12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